广播警法在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样是关注两起案例。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郝律师，郝律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两起案例呢，第一起案例啊，其实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过报道，那就是本月十号发生的飞机灭火的一个乌龙事件啊。一架正常停在机场的民航班机被八辆消防车误以为有了火情，上下喷了一个遍，机身呢满是泡沫，后来发现并非着火，喷错了。最近这件事件有了最新的进展，被误喷的飞机发动机呢返厂维修更换，大约损失2000万美元啊。虽然此事件呢被称作低级的乌龙事件，但是损失巨大，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今天的第一起案例。另外呢，我们会来关注清华毕业女生龙泉寺参加禅修活动时坠亡，警方是立案调查，初步排除刑事嫌疑，那么寺院表示将赔偿，不过寺院方表示该活动系义工在微博微信上自发组织，并非宗教活动。那么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这类事件啊，这个结果应该由谁来为女孩的生命来买单呢？这是今天我们共同关注的两起案例啊。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个事情啊，郝律师，这件事情您也这个应该早就有所耳闻吧？这个飞机乌龙的这么一个事件哈。 对。 这简单，咱们简单解说哈，其实就是。福州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福州机场啊，看到前方有一架国航的飞机正在起飞。这个福州航空的飞机呢，一看这个国航飞机的发动机后边冒出了黑烟，然后福州航空公司的这个驾驶员啊和机组人员就认为国航飞机可能着火了，出于好心啊，但是可能犯一错误啊，出于好心就向塔台进行报告。而塔台说又着火了，那赶紧派出消防车吧。于是八辆消防车瞬间就来到了这个停机楼啊，停机场这儿，就立刻就喷向了福州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福州航空公司飞机说别喷我呀，不是我们着火了，是前面一家国航的着火了。于是那这个消防车呢又转向喷向国航的飞机。后来国航的飞机说我们没着火，说这个我们起飞的时候啊，发动机后边冒出黑烟属于正常现象。啊，所以没着火，所以这个事情就产生了几次的乌龙事件，从一开始的误判啊，到这个塔台的误判，到这个消防车的误喷，然后一次误喷，二次误喷，到最后整个事件就是一个低级的一个乌龙事件啊。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里面有过报道，当时国航的航班说不影响正常的飞行跟驾驶，可能受到轻微的损失没关系，但是当时并没有传出这个福州航空公司的进一步的消息。现在福州航空公司说了，说别你们这事儿没完啊，别完啊，我们还有事儿呢。说你们怎么了？说一开始你们误喷我们这架飞机，造成我们飞机的发动机受损啊，那我们经过检查，两个引擎都需要更换，那损失将达到2000万美元啊，不是2000万人民币，是2000万美元。现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又降低了，是吧？美元这又升值了，那可能直接换成人民币的价格数额就更大了啊，1亿多人民币。开始认为花2-3百万就能返厂维修的情况，看来不可能了。啊，原来这个发动机被喷了之后已经处于报废的状态。人说不会啊，怎么一喷就报废了呢？哎，专业的人士说了，说这个发动机啊，在高温运转的情况之下，泡沫直接打到发动机的核心里边，迅速冷却，所以发动机里边这个叶片啊都已经变形了。另外像油路啊、电路啊都报废了。虽然飞机有整套的保险，保额上亿元。这个费用呢由保险公司来进行垫付，但是最终保险公司一定会向责任方来进行索赔，这个事情不会不了了之啊。今天郝俊波郝律师接着给我们来分析这个事件哈。专家说这是一次低级的乌龙事件，但是损失太大了，这个损失2000万美元啊，初步的来分析啊。那么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进行承担呢？是或者说这是谁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呢听起来这个情节比较多，有些复杂，但是呢我们从这个 过程具体来分析这个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呢，应该是现场指挥和救援在没有发现火情的情况下贸然喷射泡沫，才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应该说呢，这是与这个现场救援的消防当时处理措施不当有关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谁来为这种行为来承担责任呢？根据我国民航的相关规定呢，每个机场都应该设立消防队。机场和临近地区的飞机发生事故呢，是由机场消防队来负责灭火的。这些机场的消防人员呢，是由机场运营公司来管理的。所以说，如果目前查证这个报道的属实，那我认为呢，从这个因果关系来讲呢，这个责任应该至少要由机场运营公司承担至少一部分的过错责任。 机场的一个运营公司哈，咱们再把这个话呢，这个问题啊说得细一些。就现在我们到这个航站楼啊去登机，去办理这个登机的手续哈，其实航空公司跟这个航站楼他们应该算是一个合同的一个契约关系。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乘坐的是中国民航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或者你坐南航的，或者你坐东航的，我们跟他是买票买机票，但是其实他是付了一部分的钱给这个机场，让机场来保证，首先他的飞机有地儿可停，第二呢我们有地方加油，第三保证我的客人顺利的安全的通关，同时要保障我整个这个过程的飞机机组人员的安全，以及飞机这个安全你要做安检，等于算是一个合同一个契约的关系。 是这样的，乘客呢，我们作为消费者，其实是和航空公司存在的直接合同关系。 对， 我们付钱买了他的机票，跟他有这种合同关系。而机场呢，其实在法律上呢，他是作为航空公司的代理人，来替我们服务的。所以说呢，在法律上来讲，如果这个机场存在的任何过错，给乘客造成损失呢，是由航空公司有义务首先对乘客承担的赔偿义务。如果是机场的过错呢，航空公司可以在赔偿乘客之后呢，进一步去追缴相关的责任， 向这个机场来追责，来追责。 对，因为等于机场是代表航空公司替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服务的。因为乘客最终搭上飞机，它有一个过程，要安检，还有在机场有可能要候机，这整个的服务呢，航空公司自己不可能全面的提供，它必须得通过它的代理人，通过机场来提供全套的服务。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把这个责任和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搞清楚之后呢，大概这个分析可能会更简单一些。那等于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福州航空公司的飞机停在这个地方，那机场提供的一项保障任务，那可能就是飞机的安全。那飞机安全可能包括很多，遇到突发事件该怎么办，遇到火情应该怎么办，所以机场的消防队是整个这个机场的运行单位，他们来进行负责组织，负责安排。那这个可以说一旦是消防队发生了一些个误判责任问题，那当然是由机场方面来进行承担相应的后果。咱们再说一个问题哈，一般啊，我们说故意损坏公司财产5000万元，5000块钱哈，不是5000万元，5000块钱以上就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了哈。如果说是过失，也要承担民事赔偿。那么当时的这个指挥员会不会受到个人要求的这种民事赔偿，或者说索赔？比如说这个直接的消防队的这个指挥人员喷错了吗？对不对？或者说机场塔台的指挥人员，你指挥错了吗？会不会对个人有一些要求？ 是这样的，本案的从情况来看呢，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什么刑事的问题。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故意损害公司财物是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从本案的这个相关的报道的信息来看呢，没有证据表明谁存在故意损害这个某一架飞机，所以说呢，应该不存在刑事责任的问题。那么民事责任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产生了经济损失，那么过错方呢必然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讲呢，这个目前来讲应该是在消防的过程中出现的过错，那么这个是某一指挥人员的过错还是具体执行人员的过错呢，目前还不好判断。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 负责运营消防的运营公司，机场方面应该是有这个对客户，也就是对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的。 还有一个这个案件特别关注，除了乌龙，低级的乌龙之外，就是目前来看赔偿的数额太大了，2000万美元，对于我们这个日常的老百姓来说，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说，哎呀，这可能真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哈。但是对于这个机场的直接的公司来说，2000万元这个数额够不够巨大？如果说航空公司或者说机场说，没这能力赔偿，我们一年也挣不了这些钱啊。再说我们也是这个，这个机场它算是一个事业单位是吧？还是说应该算是国企？ 对 啊，这国家的一个企业单位啊，我们这企业那没有这么多钱，我们赔不了啊。那一旦这个索赔赔不了怎么办？难道你能让这个福州航空或者这个机场倒闭吗？通过法院审理，他赔不了，好，判他倒闭，这不可能的事情。那以后别人还怎么坐飞机呢？那这个钱真的能够要回来吗？ 飞机呢，大家都知道是价格非常昂贵的财产。一个航空公司资产众多呢，但是最核心的资产呢还是飞机。 还是飞机。 所以说呢，今天这种意外呢，其实早在航空界的预料之内吧。所以说所有的航空公司呢都会为自己的飞机投保各种险种。比如说假设出现空难，那会有责任险，有航空公司的赔偿。那么像这种飞机机身本身遭受的这个损害呢，是典型的一种财产险吧。这肯定都是在航空公司提前投保的范围之内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作为航空公司呢，应该不会这个因为这个而遭受这个扛不过去的损失，因为保险公司肯定有义务来赔偿。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保险公司赔偿了以后呢，从法律上来讲，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过错，对吧？他只是根据合同义务赔偿的被保险人。但是如果有责任方对这个损失有过错呢，保险公司在赔偿了航空公司之后，就取得了代位求偿的索赔权。也就是从法律上来讲，赔偿了以后的保险公司有权利去追究，向责任方追究，并且弥补他做出的这个赔偿损失。也就问题最终呢，有可能又转到这个责任方。 对，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么这个机场运营公司它有没有这个实力来赔偿呢？一般来讲呢，机场也是应该是比较有实力的这个单位吧，对吧？它也有可能会投保相应的险种。 太头险。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假设，如果他没有这个实力，他的保险公司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只是假设没能赔呢，保险公司那就。保险公司的义务是不能免责的，他必须对航空公司进行赔偿。那么应该说比较小的可能性是由航空公司、保险公司来承担这个损失，但这个损失这种可能性我认为不太大。因为作为机场，他的经济实力，而且他也会投保相应的这个责任险种。所以说呢，最终呢，应该来讲，这个还是在保险体制内消化这个损失。 真是啊，你看，其实这个事件都是由于误判。误判再误判，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低级的一个乌龙事件。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反复的在强调，就是这个事件发生，除了对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这个行业敲响了一个警钟哈。这个是12月10号119是一个消防日，也就是说刚刚过去一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乌龙事件。那么对于航空的这个安全来说，究竟我们的从业者能够打几分啊，我们能给他们打几分？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究竟有没有能力这个正确的来处理这样的突发事件？那从这个乌龙事件上看来，这两个机组或者说这一个机场目前来说没什么能力啊。而且还有航空界的人在说，其实飞机一旦发现了可能遇到这个或者说疑似的这个火星事件，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你是要疏散里边的乘客啊，而不是说乘客还在里边你上来就喷，整个的作业的规范和流程全乱了啊，全乱了。这个真是啊，我们想还有的损失咱还没说呢，还有的损失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耽误的时间，乘客我们耽误的这个受到这个损失还谁来赔偿呢，是吧？这个还没有来进行提及呢。所以就这个事件而言，我想真的是引起各方的注意啊，甚至现在国家的几大的这个航空公司都应该从内部好好的再来重新捋顺一下， 遇到了这种紧急事件应该怎么办，包括现在的各大航站楼哈，北京咱们也在建新的这个机场航站楼哈，在南边，其实在全国各地现在的吞吐量不断的在增大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不管是商业啊、旅游啊、人员的出国啊、进出港的量都是越来越大，怎么能够保证这么大一个数量吞吐量的一个安全，真是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嘛。这个事件咱们就分析到这里啊，如果有后续的呢事件的发生，我们还会及时的进行跟进。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说今天的第二个案例，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下面啊，咱们来说第二个案例，那就是清华毕业女生龙泉寺参加一个活动坠亡，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啊来进行赔偿？在最近一段时间啊，龙泉寺内发生了一起坠亡的事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13届的一名女毕业生小李啊，在龙泉寺参加活动期间坠亡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最近呢，这个小李在参加一个禅修的一个活动，就是在龙泉寺内，其中有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叫做盲禅？就是一群人呢蒙上眼睛，手拉着手来行走。啊，上下台阶呢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就是在这个盲禅的这么一个环节，因为把眼睛挡上了，你根本看不到前方的路是什么，人家手拉着手，这小李啊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没看见，就走到了一个护栏的旁边，而且呢一下跨过护栏，因为护栏比较低嘛，不慎坠亡啊，这个事情不慎坠亡。活动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呢，各方出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个看法哈。比如说龙泉寺说这个活动啊是由个人组织的一个义工，就是个人一个义工组织的一个活动，跟龙泉寺没有关系啊。当然还有一些人呢说，不对，这个活动既然是在龙泉寺内做的，那龙泉寺就是有责任。啊，还传出了一些个其他的这个案件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吧，就是从活动一开始这个报名的情况来看，这个活动就跟龙泉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所以到这会儿呢，咱们接着请北京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郝律师一起来说一下这个案例哈。报道说，寺院方表示，活动是由一个曾经在寺庙当过义工的微博的博主组织，属于义工的个人行为，寺院并不知情，也没有寺院的僧人参与，那么寺院就可以不承担这件事情的责任了吗？律师先说说。 从本案媒体报道的信息判断呢，这个该次活动应该是龙泉寺翻译中心举办的，而这个龙泉寺义工课堂负责人也承认，这个龙泉寺翻译中心呢是龙泉寺的一个寺内单位，所以我认为从上述信息来判断呢，龙泉寺至少应该对本次事故呢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它至少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大家从常识的角度可以判断，一个正常的参与者都会认为该活动是龙泉寺组织的。 对， 至于说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是龙泉寺的义工啊，还是他 正式的寺庙的人员呢， 嗯， 作为这个局外人其实是很难判断的， 嗯， 而且呢这也不应该是判断寺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关键， 嗯， 即使我们假设啊，因为我们情况不了解，假设仅仅是义工在组织活动，但是如果这个寺院啊，没有默许，没有允许这个活动的在寺院继续进行，那么也不可能来进行。 所以说寺院说并不知情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是不会相信的。在寺院做活动你会不知道，那么多人眼睛蒙上了在进行盲禅你会不知道，而且这样的活动也并不是第一次举行了啊。从这个相关的报道来看，之前已经举行过很多届了啊，这只是其中的一届发生了这样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的出现。所以寺院说寺院并不知情这样的话说的，觉得让一些人觉得挺寒心的哈。 对，而且不符合情理。 哎，不符合情义。这就好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个报道哈，就是其他的事件哈，比如说一旦出现了某某单位啊违反规章制度操作的一些事情，出现了打人辱骂，跟这个单位本身的形象不符合，单位出来了，这是临时工干的啊，跟我们单位没有关系，临时工呢我们已经开除了。就是一下出了问题，先跟官位自己撇清关系，然后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个人身上，说他是临时工啊。所以我们想这次事件寺庙说跟我没关系，这是义工干的个人行为。这样事情啊反复出现已经很多次了，类似的事情也出现过，所以希望遇到事情了哈，虽然这个事情是不想很多人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是哪一方面都应该站出来承担自己那方面的责任哈，避免以后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咱们再说组织这个人啊，假如说哈，这个是翻译中心的一个工作人员来进行组织的，那么组织的这一名工作人员他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嗯， 从目前我们听到的信息很难判断这个事故具体发生的过程。 嗯，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寺院它肯定是有它的责任， 嗯， 但是如果说这个具体的活动确实是某个组织的人有过错的话，那么寺院在承担了相关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个过错人的过错来要求赔偿，来转嫁他的赔偿损失。 嗯， 当然这个具体情况，因为我认识到这个本案的受害者他是一名成人，那么他是否自己在这个事故中也存在的一定过错呢，我们还不好判断。 嗯， 因为从这个常识来讲很多人参加了，对吧？ 对， 好像只有一个人出了事故，那么在我们不能排除跟这个个体或者当事人的判断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 嗯， 但这个信息不全我们不好直接判断。 嗯， 但是呢从这个大体的情况常识来分析呢，寺院至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嗯，好，那承担的责任是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是民事赔偿的责任还是什么样的责任？那如果说是民事赔偿的话，是金钱上的赔偿还是什么样的赔偿？如果说是金钱上的赔偿的话，这个数额又怎么来判断呢？ 从法律上来讲这种情况呢是两种责任，一种是刑事责任，一种是民事责任。 嗯， 所谓刑事责任呢就比较严重了，就有可能要坐牢，因为毕竟啊出现了死亡事件嘛。 嗯， 那么警方，我们看到警方也介入了，首先要调查是不是存在故意或者过失杀人的情况。如果是那样的情况下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有可能要判有期徒刑， 嗯， 甚至死刑也有可能。 嗯， 但这个案子呢我们从警方的结论来讲呢应该是没有人有犯罪的这种故意或过失，所以说呢刑事责任我们就不用考虑了，这个集中应该就是一个民事责任。 嗯， 所谓民事责任其实就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就是一个善后赔偿的问题。判善后赔偿呢这个民事责任的原则呢就是根据过错程度。 嗯， 就像我刚才提到，因为这个具体的发生的过程我们不清楚，所以说这个寺院还是组织者还是受害者个人是不是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占多大的比例呢，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因为这个赔偿的金额直接是跟过错的比例是挂钩的。 嗯，总金额呢，总金额是不是也跟整个这一个地区的平均的生活水平以及当事人的家属提出的要求来进行综合来进行判断？ 总的赔偿金额确实要考虑到这个所在地的这个经济的水平，因为考虑的一个这个人均支配收入的问题，以及将来善后，以及或比如说他存在抚养人，那还有一个这些抚养人的生活费用的问题。 哎呀，其实无论赔多少钱啊，都换不回这么一个年轻的这么一个生命啊，才二十多岁的一个清华大学的一个毕业，应该是还是在校生哈，毕业生一三届的毕业生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正值人生最好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所以你说赔多少钱，那都无法挽回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可是咱们就法律上面而言，我们把法律法条上面的一个规章制度跟大家来解释清楚哈，让大家明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各方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咱们再来说这个寺庙哈，这个寺庙它的这个设施跟设备，在组织活动之前，相关的人员一定没有做很好的去调查，这个护栏的高度有多高，对不对？那如果说你做这样盲禅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话，可能会出现的风险有多大？那么根据你们寺院的这么一个情况，能不能组织这样的活动，看来都没有人在事前来做这样的安全的预案啊。那对于这样来说，寺院跟组织方从这一点上来说，一开始是不是就犯了一个错误，或者说因为这样的设施设备出的问题，会不会加大他们的赔偿责任呢？ 是这样的，这件事情肯定是跟寺院方是有关系的。如果是因为它的设施不完善呢，那肯定会加大它的责任，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过错的问题，过错会导致它的赔偿份额会增加。因为那退一步讲，如果它的设施完善，那我们就可以推理出有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的关于设施如果是存在的严重的缺陷，可能是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那么他的赔偿责任应该就是主要的。 事无巨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看为什么德国人他们制作的这个东西很好啊，锅具啊、汽车啊、高科技的产品，或者说近一点，邻国日本，说在日本他们在组织活动方面做的为什么那么有序？说这个东京马拉松啊，咱说远一点哈、全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怎么能够做的这么的仔细？日本的饭店啊，怎么能做得那么好？在日本组织活动啊，咱们简单说两句啊，他把每一个人这一餐，比如你吃饭哈，涉及到所有全给你事前准备好，甚至涉及到你这一餐用几张餐巾纸啊，都给你大概齐给你算好，准备好这个量，如果一旦超过再怎么办？就是之前在做一个事情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案头工作都需要提前设计好，这个活动才能做。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其实之前咱们国内有很多的活动出现不好的一面哈。律师简单用一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以后活动组织者和场地提供者需要注意哪些规避风险？一分钟。 我觉得首先呢，应该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因为有些事情确实属于小概率的，因为它作为偶然发生嘛，它不会经常发生，所以大家缺乏警惕。但是作为组织者，一定要有超于常人的这种对小概率事件的预判。另外，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有人文关怀，就像您刚才提到其他国家的这个考虑。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不难考虑到，因为它作为盲禅嘛，这种活动它肯定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如果你稍有人文关怀，就考虑到有可能会有人受到伤害的话，那么提前加以预防，我认为这种事件其实并不是很难预防的。 好，那今天两个案件呢，我们就为大家分析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次谢一谢今天郝俊波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郝俊波郝律师，谢谢您啊， 谢谢大家 啊。以上就是今天警法在线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警法在线，我们再见。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谁将获得北京榜样称号，颁奖典礼即将举行，详情请关注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共同期待。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五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张小姐，验龄一年。